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礼拜四嘅大军阀嘅时间又到啦。咁咧就我哋嗰个网聚咧，咁啊，我哋循例都要呼吁下啦，系咪？咁啊，即系上次即系呢个阿谭博呼吁咗之后，都有人报名嘅，但系而家仲有位嘅。嗱，上嚟大军阀同埋呢个党国笑谈嘅朋友咧，就 有啲踊跃发生喎， 都系。咁啊，金英佢话会送出一件小背心嘅啊，咁啊，到期时咧就会有 一为一件， 一为一件咁犀利，大 围奖 仲有架底毛送啊！ 吓，黐线嘅。好，咁啊，记得即系大家踊跃报名啦。喂，咁咧就今日讲咩好咧？咁啊，嗱，我今日我出咗 post 话黐线超，即系唔知点解咁 Q hit 嘅，即系嗱，试完就系咁样嘅。阿李老友啦，土伯就阿蔡耀昌啦，咁啊，据闻就系非常之唔好彩啦，系咪好阴功啦？咁啊，佢妈妈吓，即系八十一岁嘅妈妈就烧伤咗，因为好似唔知装香定点样啊。咁咧就有报道报出嚟啦，咁啊见到呢个热血时报就报咗出嚟，咁咧就用嗰张图咧就想抽水，就而用嗰张图咧，佢又有个即系叫做系嗰啲 caption 啊咁样嘅，甚至有人留言对我家人有些咒骂咁样样，咁咧咁就攞咗呢张相嚟做报道，就话佢系引香烛。就即係自火警，咁啊情況危殆咁樣樣，咁啊有啲叫熱狗啦，喂，即係良心發現喎，唔知點解真係嗱，有 Edward Ho 嘅熱狗啦，就喺 Facebook 嗰度即係屌鳩呢個熱血時報引 Q 咗好耐，大佬，喂，有冇搞錯啊？係咪？喂，你報埋報咯，使唔使即係專登 cap 呢個圖啊？做引呢個句子啊？係咪即係喂你係咪即係話佢係天險啊？乜乜物物啊？因為其實咧，佢睇呢段嘢之前咧，就見到金金大師個 post 就話喂個仔啊，成日出賣香港啊，啊而家佢要佢阿媽受啊，真係唔公平咯咁樣樣。咁啊， 聽完之後呢一個就好明顯係報應論啦。 係啦， 報應論即係迷信啦。 係。 屌大佬，而家反得字啊！香港呢个社会系嘛，即使我哋做咗咩都好，唔代表我屋企人会受啲咩噶。 咁教主有宝训噶嘛，祸不及他人啊嘛， 系咪？有咩科学根据啊？报应论，大佬，我真系第一次听。大佬呢班友仲攞嚟变成系呢、這个即系贵宝啊，大哥。 咁啊，真系。 呢、這個反文明喎，大哥，人哋阿媽已經係面對一個咁嘅意外，無論嗰個人係點都好啦，無論嗰個係689又好，嗰、那個係拉登都好啦。喂，你都唔係咁樣詛咒㗎係嘛？有乜關係啊？ 唔係佢哋之前詛咒咗，只不過咧佢即係攞翻呢張。 喂，你唔同意蔡耀昌嗰個政策立場，佢所做嘅嘢，你可以批評佢，或者就嗰件事嚟討論同埋辯論，但係唔代表人哋阿媽有事。系咪？仲系基于一个不幸，因为即系烧香烛，所以即系整亲嘅时候，你可以咁做，有冇人性啊，大哥？我觉得呢班人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其实佢同老共有乜分别咧？即系佢哋嗰啲行为同埋佢个成个思维啊，系同共产党系冇分别嘅，都系咁黑心嘅。 你搞清楚一样嘢，佢哋嗰种做法咧， 都系咁丧心病狂嘅。 因为谭博讲过啊嘛，亡共再共啊嘛，咁你唔用共产党嘅方法去处理呢件事，咁你点样显得佢哋反共反得合理呢？ 喂，同埋你基本上点解我话你似老共就系咧，你将政治系高于一切啊嘛，你将一啲好基本嘅价值同埋人民嘅嘢，你都混为一谈啊嘛，呢个系泯灭人性嘅，系嘛？关佢阿妈咩事啊？即使你唔同意蔡耀昌咁都好，即使蔡耀昌讲完呢番说话。好啦，我当打句问句啦，蔡耀昌面对佢阿妈同样嘅问题，咁你觉得佢抵死啊？佢烧伤犯，你觉得佢抵死啊？唔系嘛？ 两样嘢第一冇因果关系。 唔系咯，大佬真系。 系咪？唔系因为佢曾经帮过中援嘅受助人，特别系内地嘅人，由七年减翻去一年嘅时候，佢会烧亲噶，大哥冇关系嗰两样嘢，大哥有冇科学常识噶？ 咁同埋中援呢单嘢咧， 点样 proof 啊？ 其实佢 JR 咗之后咧，已经系有新闻就讲咗，就系话咧，虽然个中援即系申领嘅数量有增加，咁但系咧，即系同新移民嗰个关系咧，只系即系其实得 5% 嘅啫， 梗系冇关啦、啊。其实我喺呢个节目都解释咗好多次啦，新移民嘅人先至系搏命啊！你谂下，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例如深圳又好，过去个香港都好，一个移民嘅城市嘅地方，呢啲人先系搏晒老命做嘢。 嗯， 喂，我真系攞你个千百蚊啊！吓、啊，我攞埋个房屋津贴啊，攞埋个伤残津贴啊，几多啊，大佬，一日都唔够一嚿水，我食条毛啊！ 嗯， 你真系等运到啊？唔会噶嘛？美国点解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嘅地方？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移民嘅国家。有冇常识噶？仆街！香港点解过去我哋嘅上一代，点解我哋啲人觉得我哋懒？我哋上一代好捻勤力，日日做12个钟头，一至七，即系一至日都可以翻工都得嘅，只要有钱搵就得嘅。因为我哋一个移民嘅城市啊嘛，我哋系一个要搏杀同搏命嘅地方啊嘛，所以啲数据唔使你 Anthony 头先 quote， 唔使攞社会福利处嗰啲，我估都估捻到啦。一定系呢班人先就最搏命，你睇下茶餐厅，你睇下我哋嗰啲保安，你睇下我哋嗰啲清洁工人，呢啲我哋啊送俾阿龙同 Anthony 同我都唔捻做嘅工作，人哋就推顶。喂，咁你对公经济有冇贡献先？仆街，因为佢可以挨个低啲嘅工资，吓、啊、可以谷起你嘅啦。因为租金贵或者系营业成本贵。佢肯接受一个低嘅工资嚟接受你嘅工作，涉咗你一啲咁嘅位置，有冇帮助先？ 唔系即系嗱，如果你讲报应咧，我觉得用喺佢阿妈身上咧就已经唔合适噶啦。咁但系用喺某啲人身上 咧，呢、這个可耻啦，直情系仆街。 但系你报应论咧，用喺某啲人身上边咧，就或者系即系讲得通噶、哦。嗱，因为咧。因为咧嗱， 喂，报应呢啲讲法只系即系大家抢噏当秘笈，即系讲咗之后咧，觉得自己系心舒服，呢样嘢根本冇关系嘅。 嗯， 喂，世界上好多人做咗好多好坏嘅嘢。 嗯嗯， 我哋如果你话作为教徒咧，我哋都会质问一个上帝或者天主一个问题，就系点解呢啲人咧系可以咁快乐嘅？ 嗯， 而我哋咁惨嘅，我哋成日都问噶呢个问题。我哋靓仔即系一接触宗教嘅时候，你又话爱咯，系咪爱条毛啊你？点解呢啲坏人？屌咁你美国佬都系噶，屌你穷兵黩武咁周围做国际警察，屌会冇人报应噶仆街又？喂，咁你相信报应论就会咁咯？咁、你咪真系唔科学咯，唔捻文明嘅人咯，唔识咩叫做因果关系咯？世界逻辑唔系咁转噶嘛？屌就系你啲热狗先信呢套嘢噶，仆街就系原来。 不过我咧而家做热狗都好惨，因为嗱最近咧即系其实判咗一单案啦，咁啊因话说就系旧年就系因为咧九月一号嘅时候，咁啊呢个李飞咧嚟香港咧出席呢个即系政改简介会，咁咧嗰阵时咧就其实阿孔令瑜都喺度嘅，原来系。咁啊，仲有其实除咗佢之外，有啲商学啊，咁啊，当其时咧有埋热狗啦喺度。咁嗰阵时啊，冲击呢个李飞啦，系咪又拉铁马又成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嗰单嘢就告咗啦。咁告咗之后咧，而家亦都判咗啦。判咗咧，之前咧就而家有两条友中咗招，就系咧就叫马启聪同埋周曼。咁而家咧就俾人判咗即系有罪啦，就系、是、因为呢、這个即系非法集会啦，非法集结罪啊，非法集结罪系大镬过非法集会啊嘛，系嘛？ 冇错， 系啦， 佢唔系冇攞牌同埋有冇攞牌嘅问题，非法集结系，而系你三个人或以上你所作出嘅行为系会令到 bystanders。即系一 令到社会不安， 冇错啦，社会不安，但系或者恐惧会有暴力嘅发生。呢、這个通常咧，我哋过往嘅日子里边咧，就系、是、我嚟告啲黑社会嘅，即系晒马，我屌你啊，你老母啊，咁跟住咧就系、是、你会令到人哋觉得即系、就是、社会不安啊嘛，系嘛，因为跟住可能你打交， 嗱 你就真打嘅时候，我再告多你一样嘢啦。 嗱呢单嘢咧，讲真，佢当其时叫抗争啦。咁就係其實呢即係出咗事之後呢咁嗰班熱狗呢 咁咪違反晒佢啲原則囉。 佢話咩嘛 咁做不認 是抗爭 是抗爭嘛咁、啊、你係影仆街。 唔係佢本身一早唔認㗎咁而家係咁俾人戳係咁俾人餓。喂大佬而家係認咗啦真係唔夠硬淨喎、啊、大佬。 喂，你嗰阵时话法国佬点解脱罪啊？就是、因为你够硬正啊嘛。点解呢两个嘢唔够硬正嘅？ 其实佢认，咁、你咪出嚟 sell 呢个系公民抗命咯。 咪系咯。 哦，系咪认罪唔系一个唔可以唔揀嘅选择嚟噶？ 唔系，所以我都好同情佢。 即系你有两个选择。好多时我到今时今日咧，搞咁多场嘅抗争，俾人告过咁多次咧，我都判断唔到咧。即系我冇一个好确实嘅定论，应该咁讲。就究竟我哋系选择认罪，还是选择唔认罪？两边都有 pros and cons 嘅。嗱、如果好似而家新界东北咪呢一排咪审紧嘅，即系周玉成都上去做证人啦咁样。咁你上去抗辩，即系解释自己嘅 position，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宣传嚟嘅。 系啊， 一个政治嘅宣传嚟。 系啊， 系咪？虽然我觉得我呢个系公民抗命，我唔觉得我系破坏紧社会安宁，我觉得我系表达紧即系市民对新界东北嘅关注。喂，我可以继续咁讲。咁、但系当然，你另外一个选择就话、屌！我是公民抗命的啦，我是要突顯你的制度不荒謬的，你夠膽就拿法律來制裁我啦咁樣。喂，兩個的說法我覺得是講得通。 喂，咁贏好多喎、 case by case、我覺得未必，因為點解你希望佢繼續延續嗰個新聞，或者喺個零兩屆裏面，個零兩個禮拜裏面，包括你盤問證人啊，包括你發表嘅演說啊，即係因為你會結，即係自己為自己辯護噶嘛，可能會。 唔係，但係如果非法集結罪，起碼告起碼坐幾耐啊？如果呢個 好似五年到十年 嘅 喎。 五年到十年㗎， 最高刑罰。 哇，咁撚大鑊！ 大部分都唔會嘅，大部分最多咪做社會服務領，屌我僆仔1992年嗰、那個。 咪真係慘喎、大佬！ 我咪判咗做160小時社會服務領。第一单就中呢单咯， 妖咩七不四没有，真系累鸠死人。 喂，所以佢哋咧，边一个去辩护嘅时候咧，都系 call 我嘅，你唔知啊？ 屌 ，crown 啊，即系皇室，即系而家唔系叫 crown， 我唔系叫咩啦吓 ，crown against Tu Kun Hung Andrew 啊， 屌， 一定系 call 我 case 个仆街，屌， 即系 因为佢已经 establish 咗一个好重要几个重要， 你成日出现喺 footnote 嗰度， 系啊。我永远我 establish 咗一个重要原则就系话咧，第一，我唔理你有攞牌定冇攞牌，即系而家所谓嘅不反对通知书啦咁样。 系， 只要你做出嘅行为会令到人哋觉得 系 社会不安， 嗯， 所社会嘅安宁受到破坏， 嗯， 你即系咗社运版罗家英， 真系好卵大镬。 咁你嗰次系 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咯？ 你嗰次系先非法集结烧车胎嗰次系？ 唔系，嗰次系冲击呢一个嘅新华社。 新华社 即系中联办 ，OK 吓， 因为有张旧相，你系即系好口头发，然后就走去成个八十庵咁，即系烧， 唔系嗰个松高头， 嗰个系90年嘅嗰、那个、，long time OK， 咁咁你估佢哋会判几多度？嗱，因为佢哋本身系 100到120咯， 佢哋本唔系咁，佢哋即系一开始唔认罪咧，咁样样咧，会唔会系加重啲刑罚咧？ 冇乜关系，后屘佢认咗咪得咯。其实我当年咧，港英政府咧系想同我即系 buy over 嘅，即系话撤销起诉。 嗯， 但系你要同意个案情， 系 咁咧，你就唔会有 criminal record 嘅。 哦， 咁但系咧，因为你知啦，我哋当年即系年少气盛啊嘛，就觉得即系呢条条例系违反人权法嘅。所以咧，我哋繼續去，真係嗱呢下就真係公民抗命啦，要付出，但因為160小時社會服務令唔揾少嘢噶，仆街，每日做八個鐘都做20日啦，一個月有幾日啦？你咪工作日都係咪又係20日？所以後期咧，我就唉屌你，寧願拉我坐監冇撚過啦，兩嘢我就已經坐撚完啦，仆街，你夠膽你夠撲嘅話，但系咧嗰阵时候僆仔噶，唉，人哋叫到你做社服务令，做社服务令到服务社会咯，咁咪戇鳩啦。 唉， 佢派咗我去男童院搞啲僆仔咩事，同埋 哇咁好， 好啊！你每一次搞咗几耐啊？我啊饮几杯水都搞唔捻掂。 系， 仲有啊，我咩事麻麻地噶嘛，仆街。我攞翻嗰本 冇所谓啊！屌你，佢叫你扮晒听你讲嘢咪得咯？ 我攞翻本 textbook 啊，再研究一下点教人啊， 系嘛？ 我呢真系认 喂，咁你真系认真教啊，大佬！你边个嘢 教？喂，但系最惨就系、是，喂，你教两个钟得两个钟，大佬160小时，即系话你做80日啦，仆街！ 系 搞到 咁，佢肯唔肯听你教先？大佬 OK 嘅僆仔，我都唔记得咗佢咩名啦。 唔系，但系 anyway 啦，即系嗱，其实 有几次我觉得慎笨咯，话 嗱，如果 冇 嗱，如果佢真系听咗阿鸠达话斋咧，即系其实系咁做不认事抗争咧，即系唔认罪啦，咁会唔会加重嗰、那个 会噶？ 嗰、那个罚则嘅会 会噶，因为点解你认罪嘅话系三分之二嘅，三分一嘅刑期咁啊理论上。 哇，咁啊鸠达真系害鸠死呢两个僆仔、啊。 喂，动友，你带啲僆仔去嘅时候， 佢唔系带啊，佢叫噶咋，佢冇带噶呢条捻样。 喂，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僆仔咧，第一你真系深思熟虑谂得好清楚，以前我哋都算系叫谂得清楚，经过好多个辩论啊，即系大家有思想准备同埋心理准备，自己去接受一个刑罚啊。 嗯， 你先好做呢啲嘢，所以我成日都叫啲人，喂，你冇谂得清楚，你行紧开佢啦。我宁愿我帮你顶咗佢，因为点解我冇乜 marginal effect 噶嘛？屌、我多一个同少一个有乜捻嘅关系啊？系咪我又唔会捻而移民 嘅？你破咗柱啊，你都 唔系咯？我都破捻咗柱咯，即系执多剂同执少剂有乜关系啊？即系嗱，逐啲讲嘢。喂，但系你如果你阿狼咁样，喂，咁我梗系劝你，喂，你走啦。 系 即系你唔好谂住只为一时冲动喺度扮鸠晒英雄。喂，跟住你面对咩压力啊？屋企嘅压力咧，工作嘅压力咧，喂。我问你，你去见工嘅时候，人哋有张 form 俾你填，叫你 tick 呢一格，屌我 value 块 CPA limited 都嗰张 application form 都有呢一格啦，你 tick 唔 tick 有 criminal record 我俾你听，你 tick 唔 tick 啊？ 你唔 tick 你俾人 check 到你仲大镬， 冇错啦， 嗯， 系咪？跟住你要做 professionals 嘅时候，你系咪 fit and proper 嘅人？你点 tick 啊？喂，好多人啊！就系咁后悔噶啦！我见到无数咁多人，当日话咗自己最捻激进嘅人，喺、个现场啊，实在认中。过去嗰廿鸠几卅年嚟，我见到无数呢啲咁嘅人，唔好喺度喺我面前扮捻晒嘢咧，话屌我要冲呢度啊，我要拱嗰度啊，我要揼柒个差佬啊，咩我要以武抗暴啊，咩要晒鸠气啦你，系嘛？即系好似嗰个黄台阳嗰日同阿边个啊？岑武辉 吓，我强身健体要。 屌你咪笑到碌地，嗰条友恩挑鬼命，你同我讲义务抗。 系系系系系系， 我同你只抽你都输啦、我大你一个搭，阿哥。 你好想好，所以你好想叫佢上嚟啊嘛？ 唔系我成日都想邀请到黄总。咩叫义务抗暴啊？你个暴，你个所谓义务，你个定义系乜嘢？你唔好讲啲咁空泛嘅口号学埋呢个黄老邪啦，咁捻样。系嘛？ 咪就是、 你对住差佬，你会点捻样？ 怼老母咯！ 屌捻完老母之后，跟住点捻样？屌老母就叫做以武抗暴咩？你黐线嘅你都一锤揼落去啊嘛？系咪？最少攞个鸡蛋啦、啊！咁你如果以后你唔系好似我头先咁讲，或者你自己定嘅我哋所谓 operational definition，、即系具体操作行为上边嘅嘢，咁你咪真系鸠吹？ 你讲过嘛？呢班人嘅处理手法同共产党冇一样嘛？共产党喺延安嘅发展，其实就系讲紧 鸠吹啊！ 唔系第一样嘢咧，第二样嘢佢系招收大量嗰啲思想比较单纯嘅人，然后就作为佢嘅肉盾啊嘛！ 我都唔知佢讲乜嘢叫升级，乜嘢叫做义务抗暴？屌我跟你啊，仆街啦！你个标准系乜嘢啊？系咪掟汽油弹先？嗱，咁你要制造汽油弹嘅喎，屌跟住可能未拎行到出街都俾人拉捻咗嘅，仆街！掟都冇机会俾你掟嘅，系咪啊？你估你当年嘅南韩学生，屌而家南韩学生都冇啦。 嗱咁所以咧，即系呢排叫做系息直吓，仲、有一个礼拜都唔够嘅时间，就去到呢、這个九二八一， 仲有四日啫。 系啦，咁啊你见到头先你都提过啦，阿岑武辉同埋阿即系黄台阳两个咧，就一齐喺呢个浸大啊。嗰、那個叫做係論壇嗰邊就叫做係 debate 過啦，咁啊黃台陽就話：喂，依然就覺得勇武抗爭係個出路。喂，咁但係喂勇武抗爭， 所以我有時覺得呢啲人咧，即係即係同佢辯論嗰啲咧，都係戇居居。 唔係，但係你咁講， 你問阿台陽兄 係 點樣勇武抗搏？ 係 你定義幫我睇。 唔係即係咁講啦， 乜嘢先 用翻佢哋嘅標準？ 唔好淨係講口號啊！你唔好扮曬嘢啊！系嘛？我武力革命添，我讲到呢个几捻大啊！扑街，系嘛？ 咪用翻呢个热狗嘅标准啦，就系、话喂你冇用啊嘛。喂，咁究竟即系其实佢成日话就系和李飞飞搞咗廿鸠几年都未试过成功。 其实啦，泛民主派咧暗春啫， 系 廿几年嚟嘅个运动啊，因为和平同埋非暴力啊，你总有少少成果啊。如果你真系数，我都费事再数一次。咁油麻地艇湖嗰阵时候有冇成功啊？金禧事件有冇成功啊？有得有失啦，系咪？即系封咗间学校，又起又用翻第二个名整咗第二间学校，系咪？油麻地艇湖斗争咗几年，始终上岸，起码啲人会同情呢个艇湖嘅人啦。我虽然我唔系艇湖， 俾你上樓啦。 唔係呢個呢講太遠，你講國教事件已經係啦。 喂，國教都係啦。 咪係咯。 At least 政府話俾你聽，現階段我唔會再推呢樣嘢。雖然佢就滲下滲下喺其他學科。 23條都係啦，23條我哋都係冇用武噶，係咪？ 喂，但係香港從來一次你所謂嘅勇武抗爭，就係67暴動，輸到冚家產。 嗯。 左仔到今日都孭住條債。 嗯。 如果唔係，點解楊光你哋包仔會走去殯儀館屌柒佢啊？ 嗯。 喂，你所謂嘅勇武抗暴係要死人㗎喎。喂，如果用六七暴動嘅定義，最少都唔見到隻手㗎喎。屌你放菠蘿嘛，咁你屌你拆彈專家埋嚟，屌你咪要勇，嗰啲咪叫以武抗暴囉。係咪佢用暴力，佢用國家機器嚟鎮壓你個運動，你個反應就係咁啦。邊個會同情你啊？搞呢場運動。唔单止唔同意你嘅行为同埋手段，唔同意埋你嘅目标添，我够反英殖民地主义啦，仆街！ 嗱， 你都唔系咁样对住啲白皮猪噶，系嘛，大哥？ 嗱，其实咧， 关嗰个拆盏专家乜捻嘢事啊？ 嗱，其实咧，即系你咁讲， 佢系国家机器啊，咁你咁样推论乜都得啦。咁你叫不如叫老共打英国佬啦， 赤眼咁样做噶啦，你咁 咪黐捻线咯，所以咪就系。 咁你黃洋達咧就話就嚟緊好快咧就好似唔知話出年係嘛二月之前就即係想寫本書啦，就話即係究竟呢個雨傘運動幾咩失敗咩啊？ 雨傘失敗咯， 雨傘失敗咯 ，OK。雨傘有幾失敗咧？即係我就唔知啦。嗱，就係起碼咧，如果你話講勇武失敗咧，即係其實都已經係夠罄竹難書啦。我就係咁講幾個啦，即係已經係。喂，你就係讲第一次，即係头先李飞嗰單嘢已经濑嘢啦，係咪都已经衰咗第一镬啦。 咁系咪失败呢？ 係啦。 屌你俾佢走去法庭俾人告鸠你，跟住你自己认罪。 尖沙咀占领尖沙咀呢、這个。 最撚快撤退呀。 係啦。你唔好话唔系热狗嚟㗎，嗰个系热狗嚟㗎。 收咗钱啊，话俾你听。 啊。 我听到啊。屌何俊仁讲㗎，屌唔关我事啊。 OK。 话你开排名。 收咗千几万啊，你仆街。 嗰咩奇 班大佬啊？ 咩嗰个奇澳研究社咁咪奇澳啊嘛，系咪？嗰阵时佢有份占领啊嘛，嗰个热狗嚟噶，热狗领军啊，扑咗街啊，真系。跟住第三次，呢个咧就系10月17号嘅，10月17号之前啊，就系呢个洋洋讲话，即系光复十字路口啊嘛。 嗯， 已经衰到扑街啦，已经喂累到好捻多人俾人哋即系剥湿个头啦，已经系。 佢道歉啦，佢有道歉啦，佢够话勇武抗争嘅其次啦。 系啊。 系咪啊？我又唔知你杨洋啊，佢仲跟挑鬼命噶啊！阿黄台杨啊，我唔知你点同啲差佬格斗啊！仆街！ 但系呢条友你要值得尊重喎，佢而家好似准备出嚟选咁样喎。 选啊嘛，屌你老味！ 选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讲到以前仲冇抗争，你有冇成功争取过先？ 屌， 冇啊嘛！ 喂，当一个 theory， 我唔知你嗰阵时候有冇读过咧基本嘅科学理论咧，就你不能够 proof， 亦都不能够 disprove 嗰时候，对唔住你呢个根本系冇意义嘅。 嗯 嗯， 系咪？你点样 proof 到？话俾我听，因为我用和理非非嗱，我都唔讲头先啲例子啦，讲到好捻远啊嗰啲嘢啦。喂，系成功过嘅， 嗯， 我亦都有数据，全世界嘅数据嘅，话俾大家听，即系呢个百分率系更高嘅， 嗯， 同埋你唔会由一个暴力嘅政权走向另一个暴力政权，咪最重要就系因为从来都冇试过透过勇武抗争嘅方法系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嘅社会噶嘛。能够尊重民主、自由、人权同法治嘅社会噶嘛？同埋而家你面对嘅对手系有乜嘢噶？屌你有咩航空母舰啊？你点同人哋以武制暴啊？我当你强身健体啊！屌你人哋个个约你喺炉台打格斗啊？梗唔系啦，大哥，我有出去弹，我就放出去拣啦，有枪我梗开枪啦，唔通你买枪啊？同人哋你咪多癫咗啊！ 跟住第四个战役啦，就系、是、呢个冲击立法会啦，输到扑街啦。系咪呢个法国佬最后咩呢仲要捐九窿咁样捐出嚟啊？咁啊，即系又唔知点解啊？佢好好彩啊！即系佢又即系叫做系切空啊咁样样。咁啊，跟住啦，就系、是、喂，其实呢余下落嚟嘅雨伞运动呢都即系所有大战役都冇晒热狗踪影嘅。而且你话旺角系冇大台之所以成功，喂，偏偏旺角系先于呢个金钟系俾人清场噶嘛？系咪？同埋。光复呢个叫弥敦道嗰次呢系未有用盾牌嘅，系冇用盾牌，系冇用呢个头盔嘅。喂，但系嗰次真系一个大，嗰、那个真系叫做一个大胜利嘅，嗰次真系。咁但系你最后尾呢，最后尾你出晒出盾牌啊，出晒咩又指盾啊，嗰啲又剩啊，咪你真系冇赢过，老实讲，唔好意思。 呢一种咧系佢哋成个 本土派嘅阵营咧，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而做一啲嘅政治宣传嘅伎俩嚟嘅啫。如果你咁样都信佢咧，你一系就戆捻鸠，一系你就无捻耻个人。话俾你听，得两个结论嘅啫。戆捻鸠，你根本你系傻仔嚟嘅。 咁之后咧， 你社会上边嘅失败者嚟嘅，所以咧你要信一啲咁戆鸠嘅逻辑嘅。一系你个人即系太聪明啦，因为我要做啲无耻嘅行为去 justify 自己啲嘢。喂，阿哥，如果从结果论，八三一落捻咗闸之后，你面对咁庞大嘅对手，其实我哋都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嘅啫。我哋要俾啲颜色共产党睇，香港人唔系顺民。从呢个角度嚟讲，系咪叫成功啊，大哥？点解我话今次一个 total loss 嘅原因就系、是、你将一啲好基本嘅所谓嘅定论啊，你都完全系扭曲晒。例如非暴力嘅抗争，例如我哋喺个争取嘅过程里边，我哋系咪要设立一啲我哋嘅底线咧？咁样，因为运动系不可能够永远失败噶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啲 realizable goal 噶。即系能够 achieve 得到嘅嘢嘅 ，at least 你能够令到群众系相信自己嘅参与系有少少成功嘅因素。但系热狗点解我话佢无耻咧？系在于一样嘢，佢推到嘅诉求咧系好捻高啊，高捻到咧根本系佢呢一生人，我哋穷一生人嘅精力都系搞唔捻掂噶。 但系佢从来冇做过啊嘛，佢 控油啊嘛。你所谓嘅反共啊，你老尾而家美国佬都搞唔捻掂啦，美国佬都反唔捻到共啦，全世界第一大强国啦，咁系咪失败啊？咁系咪失败先？我问你。 咁一奥巴马都几捻失败啊！即系大左交嚟又系。 咪咯，咁有咩咁样讨论嚟做乜事？有咩意义咧？喂，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能唔能够透过呢个运动去连结群众系重要噶嘛？去同情公民抗命呢样嘢系重要噶嘛？所以其实运动从来唔系单单去睇结果嘅。虽然我话我哋要 set 少少底线。嗰样嘢都唔系最重要的一个 priority 嚟，佢最重要系乜嘢啊？我哋喺个过程里边，能够令到人嘅政治意识提高，人嘅政治嘅效能感提高啊！嗰所谓嘅效能感就系话，我当我做一样嘢嘅时候 ，at least 我能够改变一啲嘢啊！嗱，你班捻样俾佢骑劫咗你个游行，自己又怕自认左交，又唔捻敢同佢搏，咪输捻晒？一败涂地，你问我。 所以见到阿岑奥辉系嘛？ 唔使。兜搭寫我都識寫撲街，就因為大家冇堅守一啲好基本嘅哲理定論，冇吸取我哋過往嘅經驗。 咁所以岑奥辉最近即係或者佢兩公婆啦，係咪就同阿何潔宏係咪即係接受咗呢個端傳媒專訪，即係寫到好似廢青咁樣。我哋轉頭返嚟再講。